犹如逝去，当天雨去，为何你眼光年月未变，知怎么要再返旧年？你说要走的一晚，绵绵夜雨也似这天，总要再遇。总要在雨天，人便挂念从前，在痛哭拥抱告别后，从没再见。 些时候我也疲倦，停止了思念，却不肯松懈。就算世界挡在我前面，猖狂地说别再奢侈浪费。 久违的阳光，照向你。

心我早已被寂寞步伐默默地踏遍。 上新征程，同心共筑中国梦，畅响涿州系列原创歌曲展播。

听。